梦呀？ 我梦见一只美羊羊，它给我一根棒棒糖，说要带我去游乐场，转眼就变成了大灰狼。 我的宝贝，你不要怕，爸爸就在你的身旁。虽然这世界会有狼，除了凶恶它还会有善良。 幸福的时光，我们一起分享。